后把我抛弃，我只要出发，不要目的，我会一直想你，忘记了呼吸，孤独到底，让我还你。 如果恨你，就能不忘记你，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。 一直都在流浪，可我不曾见过海洋， 我以为的遗忘， 原来躺在你手上。我努力微笑坚强，寂寞筑成一道围墙， 也抵不过眼里 最温柔的月光。恨你，就能不忘记你，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。如果不够悲伤，就无法飞翔。可没有梦想，何必远方？我一直不再流浪，可我不曾见过海洋。我以为的遗忘， 我以为的遗忘， 原来躺在你手上。我努力微笑坚强，寂寞筑成一道围墙，也抵不过眼里最温柔的月光。我努力微笑坚强，寂寞筑成一道围墙， 也抵不过。